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算是一个特别节目啊。为什么而特别制作了这期节目呢？啊，很多体育迷或者是对奥运会非常感兴趣的这些听友都会知道，在7月23号已经延迟了一年的日本东京奥运会终于要开幕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奥运会不像以往似的会迎来诸多的观众和游客，因为在疫情之下嘛，除了运动员教练员相关的一些体育比赛的官员之外，其他的人都是没有办法入境，甚至于日本当地的观众也没有办法尽情的去聚集观赛。但这依然是一场奥运盛会，我们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去日本旅游一番，甚至可以叫神游一番吧。只不过呢，我觉得这种神游可能更有了一些科学性，甚至于可以说是更有深度的。我们一起去随着加古离子自然大图鉴打开日本，打开富士山吧。汪冰老师也看到了我手中的这本书，有什么感觉？ 首先呢，我觉得它的封面非常赞，因为这里边展现的富士山并不是我们通常在照片上或者影像里所看到的现在的富士山，因为这个封面上的富士山还在喷发着一些烟雾，对不对？好像是历史中某一个瞬间被这个封面再次呈现或者复现了出来，这个时候的富士山是非常有动感的，甚至我觉得有一点点野性，特别是它山背后的背景不是我们常见的蓝色的天空，而是红色的天空， 被点燃的天空。 嗯， 燃烧的天空。其实这本书我刚才说打开富士山啊，并不是非常的确切，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富士山大喷发，是加古离子自然大图鉴系列当中的一本，由加古离子编写和绘画，杨岩峰翻译，刘冰审定，由长江出版传媒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其实在前一阵子啊，我们都已经介绍过加古离子自然大图鉴里边的几本书了，那为什么这本书会留到现在呢？我觉得算是一种机缘吧。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在加古离子自然大图鉴这个系列当中这一本是我最喜欢的。我后来就在想，我为什么最喜欢这本书，可能也是因为这是加古离子先生投入了最多感情的一本书。这和其他的那些说到蜻蜓或说到恐龙的不一样，那些是属于整个地球的，而富士山我们都知道它是日本的标志，所以在他写到富士山大喷发的时候，必然有很多他个人的情感投入其中。也非常开心这本书翻译之后啊，依然保留了这种温柔细腻而深刻的情感。 我特别注意到在创作后记当中呢，有介绍加古离子先生大概用了前后6年的时间来写或者编绘这个薄薄的绘本。 这本书用了6年的时间。 对，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花6年的时间。刚才思佳的话提醒了我哈，如果我们作为一位中国人去描述自己认为我们这里地理上的标志性的景观，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描述？因为我想对很多人来讲，一些标志性的地点，像对加古离子来讲所谓的富士山，已经被古往今来很多人无数次的写过了。那作为一个创作者，如何写出自己的角度，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向他所热爱的他的国家的这个地理标志性的景物去致敬，去描摹它，去介绍它，如何有创新的角度，这真的是一个特别考验创作者好奇心的事情。因为我想很多的人在说起我们所熟知的自己国家的一些景貌的时候，都会引用一些熟悉的描述方式，但如何能够让别人耳目一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没错，而且我觉得翻开这个书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啊，因为你翻开这个书就会看到 一个图示，就是大大小小的山峰，然后他们全部都叫富士，你就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它有一个解释，在日本有各种各样的富士山，据说在日本各地被称为某富士的山有300多座，有时候不同的山都叫做某某富士，有时候同样的山却给他们起名为不同的某某富士。比如说除了最有名的富士山之外，还有日和田富士、加贺富士、莆田富士、有名富士、新农富士、黑富士、上田富士、野尻富士、立贺富士，简直就像绕口令一样。但是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座最著名的富士吧。富士山大喷发，作者加古离子。开始啦。一座美丽高大雄伟的山，它就是富士山，日本人最爱的山。日本人都知道富士山，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知道富士山。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富士山呢？我来告诉你们吧。一，富士山的周围没有其他的山，只有它自己高高的挺立在那里。二，富士山的脚下有原野，那么平缓，那么广阔，看到富士山大家就会心情舒畅，而且富士山用自己的方式鼓励着我们。三，富士山的形状特别奇特，像圆锥那样匀称，春夏秋冬在变化，富士山的景色也跟着变化。富士山就是这样一座秀丽的山。为什么富士山会这么美妙呢？因为富士山是一座火山。那么这么美妙的火山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赶紧一起去寻找答案吧。诶，忽然觉得加古离子写的这些文字，我读出来的时候有点像纪录片的配音，有没有？像那种科教片。 嗯，而且这个时候就让人感觉是像刚才思雅所说的那句话哈、啊，开始了，非常有这种代入感，让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游，带着你展开一段关于富士山的旅行。 真的是他投入了很多的心血和精力，因为说到富士山，他要从45亿年前。开始说起。富士山的形成，地球和它表面的岩石。富士山这座火山位于日本列岛的正中央，所以呢，想知道富士山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得先知道日本列岛是怎样形成的。而且在此之前，我们得知道地球刚刚诞生时是什么样子的。距今大约45亿年前，在那远古时代，太阳的周围是漂浮着的尘埃，还有无数的小星星。尘埃与小星星不断地聚集凝固，就形成了我们的地球。地球就成为围绕着太阳转动的一颗星球。地球诞生后，表面温度越来越高，终于地球变成了一个红色的球体。这个球体由融化的岩浆凝固而形成，岩浆一点点的冷却，于是地球表面上就形成了岩石圈。之后弥漫在地球周围的水蒸气遇冷后变成了云，水滴便从云中落下来，形成了雨。在地球的低处，雨聚集在了一起，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大海。地球表面有岩石圈，岩石圈的下面是地幔，地幔运动着。在运动过程中，地幔分裂形成若干块，在裂缝中它们相互分开或者相互挤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山和岛。地球表面这一层的厚度和地球直径相比真的是太薄了，所以 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板块。在亚洲东部，板块运动特别剧烈，而且它们还互相挤压。大海变浅了，海底像皱纹那样隆起，结果就形成了日本列岛。100万年前到70万年前，板块运动的过程中，南面形成了一个小岛，这个小岛与日本列岛在正中央碰撞，于是就形成了伊豆半岛。在它们互相碰撞的地方产生了褶皱，于是就形成了山。地下的岩浆融化后就从裂缝中喷发出来，就这样在香根山、爱鹰山形成之后，小玉月这座火山就从爱鹰山的北侧喷发出来。小玉月就是富士山最初的样子。大约10万年前，有一座火山在小玉月的南侧喷发了，在喷火口处岩石融化了1000多次，黏糊糊的熔岩不断地流动着，在经过的地方留下火山灰和石头，熔岩和灰尘不断地堆积凝固，火山口越来越高，像烟囱一样，最后形成了一座山。这座山像一个倒置的岩波，将小玉月吞没。大约10000年前，这座山大约有3000米高，在小玉月上形成的这座火山就是古富士山。古富士山是富士山形成之前的第二个模样，距今大约6000年前。用这样的这个童书，就是绘本的方式来讲述富士山的形成，我觉得这需要作者有高超的技巧。王明老师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他还特意强调了一些知识点啊，比如说岩石融化了1000多次在喷火口处。 我觉得加古离子居然从地球的诞生开始讲，就足以见得在他的视野和格局当中，他时间的尺度哈。其实每个人在讲故事的时候都可以透露出他的时间观念。我觉得其实时间观念就是对宇宙的一个看待方式。当他从地球的形成，从板块的形成开始讲的时候，我就想这位科普作者想给孩子呈现的世界是一个相当宏大的世界，不仅仅局限于我的国家以及我国家上的那些地理性的标志性的景观，更重要的是从一个宇宙诞生的角度来讲，地球是如何从无到有的之后才有的这座山，这就打破了人为界定的陆地的边界。 没错，他已经提到了富士山的几个样子，比如说最初的样子就是小玉月，之后呢，我们刚才讲的古富士山是富士山形成之前的第二个模样，那么它的第三个模样，也就是新富士山是如何形成的呢？距今大约6000年前，新富士山开始喷发，它的喷火口和古富士山是一样的，它喷出了熔岩，熔岩流动着，它喷出了火，火扬起了灰尘和石子，这剧烈的活动一直进行着，于是古富士山的山顶变得更高了，山脚的原野也更加广阔了。在这期间，南北的山腰上形成了很多小火山和烟尘的排出口，但是喷发最激烈的还是正中央的喷火口，熔岩和灰尘在小玉月和古富士山的山顶上堆积着，好像一个三角帐篷要将这些山包裹起来，最后就形成了特别匀称的形状，那样高大，那样美丽。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富士山诞生了。新富士山诞生在距今大约6000年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讲到1000年之内呢？后面呢，作者又继续讲到了新富士山形成之后的大喷发，这是一个真正的扣题啊，富士山大喷发。新富士山形成后，隔一段时间就会喷发一次，大概在1500年前，人们用文字记录了 富士山的喷发。他们将富士山的喷发写成了文章和诗歌，尤其是在下雪后，白色的雪堆积在富士山上，看到这美丽的样子，人们称颂它，说它是神仙居住的山。而且人们经常将对亲人的浓浓思念寄托在袅袅烟雾中，人们就是这么喜欢富士山。在日本平安时代，也就是公元794年到公元1192年初期，富士山发生了严厉大喷发。关于喷发时的样子有着如下的记载：从3月14日到4月18日，富士山一直在喷火，因为喷发出了烟雾和火焰，导致白天像黑夜那样黑暗，黑夜却像白天那样明亮。那声响像雷声般轰隆隆，那灰尘像雨滴般淅淅沥沥，红色的熔岩像小河般流动。五月，被烤得通红的石子从天而降，祖丙路已经无法通行，于是开辟了香根路。在那之后，大概过了六十年，富士山的西北侧发生了贞观大喷发。史书这样记载：七月十七日，富士山开始喷火，燃烧着周围，熔岩四处流淌，将周围的民宅掩埋，涌入北侧的本溪湖和古柴海，将湖水变成了开水。就这样，西湖和金镜湖诞生了。熔岩凝固后，树木在熔岩上生长，于是就形成了青木园。从日本平安时代开始，富士山多次小规模喷发，而且有熔岩流出。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山上住着神仙，富士山是接通仙境的。渐渐的，人们开始崇拜这座山。当时只有僧侣和修行者可以登上富士山，普通人只能仰望。日本镰仓时代、日本室町时代之后，富士山就逐渐不再冒烟了。哎呀，没想到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还赶上了富士山历史上著名的贞观大喷发啊，七月十七号，这是对富士山来说非常有名的一个日子，他自己应该记得吧。 这种对山的拟人化的想象我觉得特别美好啊。其实这本书我觉得也是富士山的一个传记，他的生平，我们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我们想象中的富士山的样子，但是他的前世今生究竟是怎么样，他如何变成今天的样子，这样的脉络不光是一种对一个山认知的历史意义上的呈现，更重要的还有科普意义哈。我记得有人就说过，这个作者加古里子是蹲下来跟孩子们讲科学知识的这样一位作者。他在描述富士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与一般的科普作者相比，加古里子在这部书里边付出了更多对富士山的感情。讲一个人的故事有感情和没感情，作为一个读者是能很敏锐地捕捉得到的。这一个科学绘本或者科普绘本，我想给我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的感触，就是他特别爱这座山，而且他想用一种不动声色但同时又饱含深情的方式来描述它。 对，这样才非常的动人。也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富士山大喷发》这本书，选自加古里子《自然大图鉴》。接下来在贞观大喷发之后，就是宝永大喷发和富士奖。到了日本战国时代，人们想要拜访仙山，就在山脚的神社闭关修炼，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富士奖。只有在开山日，普通人才可以登山。到了日本江户时代，富士奖特别盛行，但是发生了地震，有很多人死亡，余震持续了一个月。那一年是宝永四年，公元1707年，烧红的石头和沙子从富士山的东南山腰上扬起，雷声和地声轰隆隆响，史称宝永大喷发。喷发持续了两周，火山灰将山脚的村庄掩埋，距离富士山100千米的江户也是黑烟滚滚，像是只有无尽的黑夜。这次喷发之后，火山灰覆盖了田地，农作物没有收成，开始闹饥荒，很多人都过得特别辛苦。渡过难关后，富士奖越来越盛行。在江户，攀登小丘般的富士山在老人和女性之间开始流行开来。宝永大喷发后，富士山 就再没发生其他大喷发了。以上就是富士山喷发的大体情况。 也就是说，从宝永大喷发至今，富士山就没有再喷发过了。但是富士山以后会再喷发吗？其实在后面作者也讲到了这些。有一段文字，他说，经过宝永大喷发，这座火山基本上没再喷发过，但是富士山仅仅安静了1000年，它可是一座年轻的火山，它可能还在午休，还没休息够呢。日本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有好多火山是休眠了几百年几千年之后突然开始喷发的。学者提醒我们，下次的喷发不是从中央火山口喷发，而是从侧火山那里，它会像宝永火山那样伴随着特别强烈的大爆炸，对交通、道路、用水、农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啊，要不然到时会特别慌张的。哎呀，我简直是太就是由衷的钦佩加古里子先生，他对未来即将到来的火山喷发居然也可以用这样优雅的生动自然的语言。 对，而且写得很萌哈，让人觉得这个火山即便它喷发了，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年轻人，它是在午睡，它是在暂时的休息。读这样的科学绘本对今天的人类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至少我从来到这个世界就自认为人类就是地球的中心，因为我们理解的生活，火山，我们对周围万物的评价都是以对人类是不是有利还是有害来评价的。但如果按照我们说的先来后到来说，其实人类这个物种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远没有富士山，远没有这些火山出现和存在的时间长，而我们却以后来者的身份去评价那些先来的物种和已经发生的地质变化，并以此评价它是好还是坏，那完全是为我所用的态度。当我们去阅读这样的文字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不可撼动。更重要的是，作为后来者，我们应该对之前所存在的事情保持敬畏之心。 没错，敬畏之心，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加古里子《自然大图鉴》的底色，也是这本《富士山大喷发》的底色。想不想知道这本书是怎么结束的？富士山那么高大，那么美丽，他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着我们，鼓励着我们。这次轮到我们为富士山做点什么了，我们应该好好的研究富士山，多多了解大自然的奥秘。那么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加油吧。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解忧书房为大家推荐的加古里子《自然大图鉴之富士山大喷发》。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京津冀之声，信息服务，温暖相伴。 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马潇。16号到19号，京津冀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短时大风。其中，北京地区16号到18号将再次迎来明显的降雨，主要降雨时段在16号夜间和17号夜间，局地有强对流天气。另外，进入7月以来，北京多强降雨天气，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倍左右，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山区和浅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请公众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提高强对流天气和次生灾害的防范意识。 暴雨是指短时间内产生较强降雨的天气现象，在气象业务中规定，当24小时内降雨量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标准。那么50毫米的降水量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1毫米的降水量表示在没有蒸发、流失、渗透的平面上积累了1毫米深的水。举例来说，这就相当于在1平方米的水平玻璃面上倒了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而50毫米的降水量大概相当于倒下去100瓶这样的矿泉水。

富士山大喷发，我们也说了，这是一期特别的节目啊，要特别向东京奥运会啊来致敬，因为它延期了一年，终于举行了。我们虽然不能身临其境啊，但是可以透过这个著名的作者的著名的绘本来了解一下日本，也了解日本美丽的富士山。王明老师怎么看这个绘本这种讲故事的方法，怎么去看待这个其实随时可能会在喷发的富士山呢？ 绘本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作为一个读者啊，最重要的收获，第一个就是审美上的愉悦，因为它有很多非常精美的插图。第二个收获呢，就是知识上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就像甲骨离子先生在最后号召小朋友的去研究富士山的奥秘。他没有说到下一个步骤，就是开发富士山，对不对？我在读这种科学科普绘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向小朋友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有好奇的权利，但是如果我们有开发和占有的权利呢？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研究和欣赏，审美上的愉悦，好奇心的满足，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贪婪地把它据为己有，恰恰相反，保持这种距离，我们可能才能更好地去认知这个世界，包括也认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 并不是一定要这个开发去占有它的资源，将它们变现啊，才是让富士山为我们做贡献。甲骨离子已经说了，富士山那么高大，那么美丽，它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其实它的存在已经是非常美好的事了，它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种幸福感的来源。它甚至成为日本这个国家的一个标志，是很多人心中的信仰。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相信啊，这是他们和逝去的亲人，甚至于是和神仙沟通的一个地方。在这本书的开头，他不是说吗，在日本有各种各样的富士山，而在最终，在结尾之后的封底之前的地方，甲骨离子先生还不忘了写世界上各个地方的富士山。他说，来过日本的外国人以及在其他国家生活过的日本人，他们把很多山命名为富士山，所以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富士山。如果你去了外国，看到了和富士山长得像的山，如果给他们起名为某某富士的话，那么在富士山这个大家庭里就有了新成员了，比如说俄勒冈富士、墨西哥富士、厄瓜多尔富士、秘鲁富士等等等等，多有趣啊。其实他就告诉大家，每一个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认知这个世界，并不需要你一定亲手把这个标签、把这个旗子啊，去固定在这座山上。在你的心中，它可以有你和它之间的一种称呼、一种暗号。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隐秘的情谊节啊，这是我们和富士山之间的一个小秘密。他这样告诉日本的小朋友。 而且甲骨离子这种告诉小朋友的方式啊，我自己的感觉也在潜移默化地渗透另外一种信息，就是富士山对自然的审美是没有国家的限制的，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心目中的富士山，任何国家长得像富士山的也可以命名为某富士或者你想起的名字，这并不受国界的限制。所以如果人类能够突破国界的限制、边界的限制，因为这毕竟是人为划分的，而看到作为人类的群体，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在地球上的位置，可能才会知道整个的地球是我们一个共同的家园，对家园的热爱是全人类所有人的一个责任，并不分你是哪里人、你是哪国人。 没错。 锦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Petit jour et le Nil en février. 不如dans mon carnet de velours j'ai mis un peu de ma vie les images de toujours mais surtout la nostalgie dans mon carnet de velours j'ai mis un peu de ma vie les images de toujours et surtout la nostalgieDe velours, il y a ces fleurs fanées, les restes d'un vieux bouquet que tu m'avais envoyé. Il y a la photo du Che et la plume d'un oiseau, de jolis timbres étrangers.Dans mon carnet de velours, j'ai écrit quelques poèmes que je t'ai toujours cachés, mais qui te disent je t'aime. Une lettre de papa, l'étiquette d'un bon vin que tu avais.Carnet de velours, j'ai mis un peu de ma vie, les images de toujours, et surtout la nostalgie. Dans mon carnet de velours, j'ai mis un peu de ma vie, les images de toujours, et surtout la nostalgie. 这里是解忧书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在今天节目的剩下的时间里啊，我们就把好书慢读也都贡献给这本书吧。既然我们说这是一个特别节目啊，要为好不容易举办的这个东京奥运会要加油的话，我们来看看富士山上的植物和昆虫。海拔越高，山上的温度越低，风也越猛烈。富士山是一座高山，它位于温暖的东海地区。富士山脚下的植物都是温暖地区常见的植物。往上走，我们就能看到生活在寒冷地区的植物，种类特别多。因为富士山是一座新火山，所以在230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高山上常见的植物。有的是落叶松、高山蓼和黑藓。另外，这里有很多种类的昆虫，它们把这些植物当作家。虽然昆虫很多，但是没有羊蛱蝶等高山蝶。根据山上观测站的记录，3年间大约出现过780种昆虫，它们一定是乘着风飞过来的吧。根据记载，生活在富士山上的野兽大约有40种吧。它们和生活在爱鹰山、香根山、南阿尔卑斯山脉上的野兽种类差不多一样。虽然香根山离富士山很近，但是香根山上生活着的日本猴，富士山上却没有。猴子生存需要水，但是富士山上没有河流，所以猴子才没办法在这里生存吧。此外，像新系山鼠和安潭鼹鼠等生活在其他高山上的动物，在富士山上也看不到踪迹。另外，原野上有很多小鸟，它们生活在树林里，生活在草原上。富士山上是候鸟的天堂，这里的小鸟一点都不害怕雕和老鹰，因为这里没有猛禽偷袭它们，这里也没有毒蛇偷它们的蛋。在富士山上，我们可以看到的鸟类 大约有180多种吧。富士山是火山，生活在高山上的雷鸟等猛禽在这里都不见踪迹。真希望富士山永远这么美丽，这么高大，这么雄伟。真希望这些动物，这些植物永远不要消失。现在的富士山形状匀称优雅，它会一直保持这个样子吗？我们一起登上富士山去看看吧。富士山上有十几个大的山谷，其中有一个叫做大泽坍塌的悬崖，它是里边最大的山谷。现在岩石在无休止地运动着，那沟壑也越来越深。火山也好，其他普通的山也好，刚刚形成时都特别平缓，形状特别漂亮。但是随着时光流逝，经过风吹雨打，太阳暴晒，再加上温度的变化，慢慢的山上就有了沟壑，形成山谷。沟壑越来越深，山体也就越来越陡峭。富士山诞生不久，是一座新山，而且熔岩和火山灰可以吸收雨水，再加上富士山上也没有河流，它也不会被水侵蚀，所以它才能将那美丽的形状保持到现在。即使这样，富士山上也会慢慢地出现沟壑，悬崖也会坍塌，最后富士山也会像老人那样越来越矮，脸上布满皱纹吧。虽然很遗憾，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富士山它可是一座火山。有没有觉得他真的是把富士山当做一个人，当做一个伙伴啊？而且可能比伙伴还要高一些吧，是在日本人的生活当中啊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长者来写的。他写到了富士山可能也会老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虽然很遗憾等等。 就是你说这种情感就让我想到了爱究竟是什么哈、啊。虽然这个话题好像有点远，但是我在想加古离子一定是爱这座山，而且爱一座山能得到什么呢？其实得不到什么现实的好处，山并不会明确的回应你。但是在加古离子对这座山、对大自然的爱、对宇宙秘密的爱当中，其实他自己得到了满足和雀跃，他自己就活成了一个好奇心很重的孩子。他今天当我们总想通过得到占有去得到满足的时候，可能加古离子包括他的绘本，特别是在这个绘本当中，他和山的关系当中，我们会发现，当你去欣赏的时候，当你不想去占有的时候，仅是体会，当你赋予这座山人格化的特质的时候，你也能从这样的想象、欣赏和好奇当中得到充分的满足。 是的，其实历朝历代，从古至今啊，日本人对富士山的尊敬和爱，还有用诗来抒发自己对富士山的这种情感啊，一直都是源源不绝的。比如说在万叶集，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了，在759年到794年间收录完成。在这里就写到了富士山，用富士山来和自己的爱情啊画上了某种联系。吾爱无缘相聚，终日两相思，思君如骏河富士山处，袅袅烟雾。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爱人呢、啊、我多么想立刻去见你，可是我们之间距离太远了。可是我对你的思念如同骏河那儿的富士山一样永无止境。还有就是说，当我走到田子浦岸的时候，高高的富士山白雪皑皑，这是多么美妙的景色呀。还有大概因为祖祖辈辈对神仙的无比尊敬吧，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富士山的火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还在持续不断的燃烧着。所以无论是它在喷发中，还是在它午休安静的时刻，它都一直是日本人心目当中的一座非常美丽的无可取代的山。其实我觉得我们啊，中国人对自己的这个名山大川，可能这种情感也不逊于日本人对富士山的情感。但是我们有没有像加古离子这样一位绘本作者啊，能够对我们的小朋友说出这种爱呢？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期待吧，期待在未来也会有这样一套《加古离子自然大图鉴》一样经典的这种书，讲科学讲自然，也教小朋友从小如何去爱。这里是解忧书房，感谢汪冰，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Tom's at the pianoTalking to a ghost, playing with his eyes shut tight. Here's a little song, I learned it from the wind, heard it on the wind last night.